春种秋收，祈祷探望，他拉车不怕不中，迟早会不长，他不怕苦累，任老人怨，知人情解人意，从不用杨言。他与咱泥里水里风风雨雨，日夜相伴，心意道断，他算得咱们家中当然得一成圆，卖牛就像卖儿女，我的心如刀绞般，我的好老伴这是坏药定大钻，我实在是舍不得，代替咱的心肝。 这是异想天开，等彼此

天草料也不 啊。

没事，你呀别着急，到时候妈一准把钱给你送来。 哎， 妈走了啊。 嗯， 争气 啊！

手背朝下，四出门慌。

了，两只小手抓起了绳子。 养到今天，已经很。